Yeah, yeah, yeah. Ooh, you know I got this. Ooh, let's go. Live your life up to your knife. It's so hot, hot, hot. You gotta get going. Let's get it going up. It's so hot.着世界，这一切节奏太快，快到歌声被分解。You gotta stay alive。重重天灾令大地像尸体接待，有气要购买，快秘诀美好心态。越深吻这么假，见识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观众坦克这狂飞跳舞，战争里世界痛了，信仰哪会被打倒？空中花园傲慢极没法救天高，欲念是神魔，信念就是我的祷告。别如新闻这么假，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将那手中的十架，尽力量感染着四廿八。看见嘅士兵，听见嘅叫声，睁着嘅眼睛，当见嘅救星。究竟自己要指引一条点样嘅路？谂到点解，却冇人知道点样去做。你睇到鬼面，点睇到创造？肯跪低嘅话，会睇到一条光明嘅路。真理生命，就用最美好感动。上望啦，就做你嘅系一样。愿生命这么假。 坐低啊！你唔攰，我都攰嘅。好，咁今日嘅呢個呢個迷你音樂會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嚇唔止30分鐘啦，唔止90分鐘啦，而家就嚟2個鐘啦。